要勇往直前的飞翔，没有到不了的地方。 这首跟你互动的开场曲是杨丞琳个人演唱的《1001个愿望》。怎么说个人演唱呢？因为这是杨丞琳出道时所在的组合 Fall in Love 的代表作。从出道开始，杨丞琳一直保持着不错的人气。16年后再次唱起曾经的歌，可以当作是对初心的一次回望。各位过年好啊，这是全国联播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。大年初三继续我们的新春特别节目2017华语优选单曲大盘点。2017涌现了不少优质的原创音乐人，比如谢春花，给人的印象很不俗。这个不俗非但没有影响作品的流行度，反而很快脱颖而出，获得很多的认同。来听这首《我一定会爱上你》。 背起背包跨过高山，闭上双眼感受春天，虽然我还没遇见你，但我一定会爱上你。走过双脚踏过江，还不用停留就要相见，虽然我是自由自在，但我一定会爱上你。 全部幻想都是你，我可能在一个遥远的地方遇上你，遇上你之前我要修炼成更好的自己，我坚定地相信虽然我有点紧张，但我一定会爱上你。谢春花的这首歌表现出的是女孩对爱情坚定的向往。继续听到下一首，我觉得可以当作是对这份向往的回应，来自韦礼安重新填词的《我的女孩》。歌词里有很多厦门的经典地标，去这座城市玩的话一定要带上这首歌。 女孩，不想看你受一样的伤害，所以学会溺爱，一而再再而再三而再的错怪。到底要什么姿态， 满足你眼神里的期待。在中山路上买卖，马蹄酥全装起来，为了你眼神里的崇拜。 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 我是周末值班的主持人董鹏。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新春大盘点，这一节先来推荐的是丢火车乐队的生日快乐，这是一首写给成年人的生日歌，特别是那些不爱过生日的成年人一定会有所共鸣。不爱过生日的理由有很多，害怕变老，害怕父母变老，害怕没人惦记，害怕许了愿不能实现，害怕下一个生日到来之前又积攒下了一大堆的遗憾和不甘，脆弱一旦找到出口就会变成洪水猛兽。丢火车抓住了这个心结，写出了这首生日快乐。 春花还鲜艳，世界像忧郁一样蔚蓝，沉美到夜晚，还剩下些许的时间。我想我知道，总有些错过无法避免。我知道生命里总有遗憾，祝你生日快乐，永远都有这样的笑容，让这最好的一次离开带走你所有的脆弱。祝你生日快乐，太多的不甘难以割舍，难以割舍，太多的事没有做，太多话还没有说出口。祝你生日快乐，沉美到夜晚，还 还剩下些许的时间，我想我知道，总有些错过无法避免。我想我知道，生命里总有遗憾。祝你生日快乐，永远都有这样的笑容，让这最后一次的离开带走你所有的脆弱。祝你生日快乐，太多的不甘难以割舍，难以割舍，太多的事没有做，太多话还没有说出口。祝你生日快乐，永远都有这样的笑容，让这最后一次的离开带走你所有的脆弱。祝你生日快乐，太多的不甘难以割舍，难以割舍，太多的事没有做，太多话还没有说出口。祝你生日快乐， 计划去年一共推出了一首新歌，标题为《闪光的回忆》。跟之前的《逃跑》相比，这首歌从内容表达上讲成熟了许多，没有以往的情感宣泄和忧郁气质，更多的是对当下生活的感悟和思考，特别是这些年磕磕绊绊的经历，给歌曲赋予了可全新的情感内核，所以有了"愿生有去处，苍有归途"的感叹。当格局迈向开阔，这就是逃跑计划的成长。 疼吗？你的伤痛，不安的时候，你的手。冷吗？在松开以后，你笑容越温柔，我心事越重。花一片片落下在北京的边缘，你失眠。而如今所幸红颜已知己，心只因在那上，而天空纷纷。 哦哦哦年华，唯有你曾攀越的山峰和曾经的快乐在其中闪闪发光，是非天非难断不断一难，别想有去处才有归途，但保持飞扬，唯有你曾遇过美好的片段像残诗一样在脑海中闪闪发光，是非天非难断不断一难，别想有去处才有归途，但保持飞扬，唯有你曾遇过美好的片段像残诗一样在脑海中闪闪发 随便，到底什么是真爱？爱了。 烟花短短一瞬，却在夜空留下许久不灭的绚烂印记。芳华容易流逝，努力做到最好，但求青春无悔。北京电台携手德国都芳漆，珍惜当下时光，绽放多彩人生。 听众朋友，新年好，我是德国都芳漆中国公司董事长玉恒，祝大家都能在一个无毒无味的家居环境中健康快乐的生活，永葆青春芳华。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，平顶要吃金狗的酒。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过大年逛庙会，初一至初六延庆市仆园邀您体验非遗展演、冰雪娱乐、互动游戏、特色商品小吃，电话8118-6018。 总有些感恩深藏心中，老板的信任，老师的教诲，朋友的扶持，这一刻别让爱总藏心中，是时候举杯邀友，让酒和故事沉淀当年的味道。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，观音阁八米高奢侈空间，350人聚会场地，专业舞台影音设备，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，详情请垂询8501-5588转销售部。 新春聚花香，奥莱有惊喜，狗年购翻天，花香奥莱村。The weather。关注天气情况，近期本市天气以多云为主，没有冷空气活动，地面风力不大，空气湿度有所增加。白天气温回升，比较适宜户外活动，夜间湿度大，能见度不佳，出行需要注意交通安全。天气虽然回暖，但是早晚依然比较寒冷，请注意保暖，谨防感冒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多云见晴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8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5%。今天夜间多云有轻雾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-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5%。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，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暗点资讯。 激情冬日，冰雪狂欢开始啦！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，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春节出行情况。根据综合通讯运营商、线上旅行服务商和各地旅游部门提供的数据，经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综合测算，昨天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0.87亿人次，同比增长10.6%，实现旅游收入1107亿元，同比增长10.7%。春节假期前3天，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累计2.14亿人次，同比增长9.7%，实现旅游总收入累计2582亿元，同比增长9.9%。居民探亲访友、中进城旅游、自驾游、亲子游开始攀升，迎来了节后首轮出行小高峰。交通客流快速回升，各地旅客接待量再创新高。都市休闲持续活跃，庙会、观影等文化消费热度不减。此外，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了解到，2月16号大年初一，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84.7万人次，同比增加29.9万人次，增长8.4%。客流以短途探亲旅游为主。2月17号大年初二，客流大幅回升，当天发送旅客达到689万人次。随着我国高铁网的不断密集，节日乘高铁短途探亲旅游越来越成为近年来节日的新时尚。在古城西安，乘西城高铁到西安探亲旅游的客流持续火爆。西安铁路局从大年初二开始，每天将开西城高铁2对动车，方便出行。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，我们下一时段再会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，目前清华西路西向东方向，前门东大街双方向，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西向东方向，以及西五环八角桥到杏石口桥南向北方向车多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Fight for it, fight for it.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You're free. 这是刘力扬2017年的新专辑《库伦定律》中的单曲《放飞自我》。刘力扬这个名字你应该不陌生，他是06年超女的第三名，当时的冠亚军分别是尚雯婕和谭维维，这两位可以说是风生水起。刘力扬走的却是一条野蛮生长的道路，创作了大量的电子乐，走自己的路，这样挺好。您收听的是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的新春特别节目，我是 DJ 董鹏。2017年度优选单曲继续推荐一首心怀宇宙的歌，来自95后唱作新人黄雨梨， 星辰坠落。 燃烧这座城市的霓虹，让多少的星辰坠落，脑海里打开的洞装不下你眼里的苍穹，沉默是欲望的帮凶，而我是沉默的附庸，灵魂还为现实歌颂，谁不小心让灵魂隽永， 去年六月，江欣推出了新歌《重生》，许巍作曲，歌词是由江欣亲自填写，基本上是他这些年的内心写照。2014年末，他开始一个人生活，这些年他经历了太多的离别，命运似乎对他来说太苛刻了，但是这次归来不是为了悲伤而来，而是为了那些无法辜负的爱和欢喜。所以这首歌里有一种过尽千帆之后的坚韧，坚韧之后是平和，平和的同时还带着欢喜，一如歌词里唱的，生命中的热爱怎能忘记。 没不会谈 重生。 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墙上就一个标记，插满傲娇的花季，翅膀消失在阴影，满街游荡童子军。老男孩感到恐惧，丢失了新的玩具，岁月撕碎着飞雪，撕碎浮光的须。有人在战马，我静止的生命在飞，散落着，飞扬着，就像这时代的标记。有人在战马，我强壮的生命在哭，陷落着，挣扎着，就像这时代。山漫漫着天际，岁月迷恋着大地，春夜睡在欲望里，爱比不爱更孤寂。谎言写象成真理，可是换叠成场地，春雨浓浓像抽屉，散满痛彻的交易。有人在战马，不停止的生命散落着，飞扬着，就像这时代的标记。有人在战马，我深刻的欲望在飞，散落着，飞扬着，就像这时代。 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，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。用这句话来解读刚才这首歌，我觉得再合适不过了。来自汪峰，时代的标记，这个标记就在每个人心里。我是 DJ 董鹏，这是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的新春特别节目，盘点2017华语原创的优选单曲。去年好妹妹乐队推出了第六张录音室专辑《实名制》，主打书信概念，专辑中的每一首歌都是一封信，其中有一首是写给自己的，一起来听好妹妹乐队给自己的信。 你是否还一个人在人海浮沉？你是否遇见一个人陪你走一程？千万次的擦身，千万次黄昏，手中握不住的缘分，画出掌心的皱纹。你是否还去看海，当春暖花开？你是否还有期待，还像个小孩？你 是否还微笑，等明天来临，全世界最亮的太阳还从你眼中升起。希望你的眼睛还有少年般光明，那些天真的憧憬不曾揉碎在风里。希望你的眼睛还如此清澈坚定，那些美好的秘密无言的歌曲藏在未曾苍老的心。你是否还去看海，当春暖花开，是否还有期待，还像个小孩，你是否还微笑，等明天来临，全世界最亮的太阳还从你眼中升起。希望你的眼睛还有少年般光，不曾揉碎在风里。希望你的眼睛还如此清澈坚定，那些美好的秘密无言的歌曲藏在未曾苍老的心。总有忙忙碌碌的岁月留下沧桑，带走了光阴，好在还有未来可期，要看故事继续。希望你的眼睛还有少年般光明，那些天真的憧憬不曾揉碎在风里。希望你的眼睛还如此清澈坚定，那些美好那些美好的秘密无言的歌曲藏在未曾苍老的心。 给自己写封信，这个做法是不是还挺文艺的？不给别人看，就当自己跟自己的小秘密，写完后随便夹在哪本书里，再过几年无意间打开它，那感觉一定很特别。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新春大盘点，如果你特别喜欢哪首歌，可以在新浪微博上写上你的评论，转发传播给更多的人。当然也别忘了艾特我 DJ 董鹏。最后播放的歌依旧是一封信，不过收信的是另一个人，你儿时的玩伴，来自阿健给治国的信。今儿的节目到这儿结束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下周末再见了。 也散了，屏蔽删除拉黑，说